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北影节推出特别放映场，献礼建党百年；推进两新党建，美团、海淀外卖骑手流动党员党支部成立；美国将放宽中国、印度、英国等共33个国家的入境限制；普京表示俄罗斯政府将全力调查比尔姆枪击事件。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电影《长津湖》在中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推出了特别放映场。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影片，电影《长津湖》将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规格推向了新的高度。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中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电影《长津湖》北影节专用取票机前，观众排队取票并领取专属纪念品。9月17号，这场特别放映预约抢票超过16000人，4秒全部售罄，成为今年北影节最拼手速影片。观众们说， 北京电影节开幕影片《长津湖》在抢的时候，我直接选了最边上的座位，抢到了这次电影票。 看过一些花絮的路透，演员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下面拍摄，也都非常的敬业。《长津湖》电影请的团队的都是非常专业的，我觉得它会很好的还原这么一段历史，并且创造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 战斗会非常艰苦，但我们要争取胜利。 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在主创与观众映前见面会上，饰演七连连长五千里的演员吴京谈到他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 我们把该打的仗打了，我们的后辈就不用再打了，这是那些先烈们的心声，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它凝聚成电影，用电影的这种方式来铭记他们，铭记历史。 电影《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共同执导，其中导演陈凯歌曾有过军旅生涯，伴随这部影片拍摄的进展，让他对于抗美援朝这场立国之战的理解越发深刻。 在当时啊，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我们中国是以非常贫弱的国力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但是像毛主席说的，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是不好惹的。在《长津湖》这部电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战争从何而来，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无法面对这样的敌人。 作为博纳影业献礼建党百年的中国胜利三部曲中间之作，电影《长津湖》经历5年多的剧本打磨，2年多的细致筹备，超大规模的服装道具和军事装备准备，以及动用演职人员数量，都创下本世纪中国影史之最。该片出品人、总制片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表示， 长津湖的坐标性意义不仅在于将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规格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更在于我们能够从容面对相当于好莱坞 A 级制作的大制作、大投资，这是中国电影人的勇气，更是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信心。 9月18号，美团、海淀外卖骑手流动党员党支部成立大会在海淀区青龙桥街道红房党群服务中心召开。美团副总裁、配送事业部总经理魏巍在会上表示呢，美团先后推出了骑手关怀计划等一系列活动，为骑手们的安全健康保驾护航，给予党员骑手更多的职业发展空间。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组织部组织四科科长李娇表示，海淀区委组织部将和美团党委进一步加强合作，提高对全体外卖骑手的服务保障力度。昨天，中国男足继续在阿联酋沙加集训备战10月7号与越南队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规划前锋骆国富在采访当中表示说，为了重回国家队，自己是非常的努力，会付出一切去拼出参加世界杯的机会。昨天920训练之前呢，中国队全体教练员和球员向全国人民送上了中秋佳节的祝福。为了心中那个目标，他们没能够阖家团圆，至少还要在海外漂泊20多天。 目前中国羽毛球队已经抵达了芬兰，备战即将开始的苏迪曼杯的比赛。密集的国内国际大赛让球员很难喘息，甚至都没法过一个中秋节。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结束了全运会和奥运会的争夺，大多数国家队的运动员都会迎来难得的假期，比如跳水、射击等项目的运动员甚至可以回家与家人共度中秋。但对于中国羽毛球队的大部分球员来说，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全运会比赛之后，中国羽毛球队马不停蹄前往了芬兰，参加9月26号揭幕的苏迪曼杯羽毛球赛，以及10月9号在丹麦举行的汤尤杯的比赛。这次国羽由奥运冠军陈雨菲、王懿律、黄东萍领衔，石宇奇、何冰娇、陈清晨、贾一凡等奥运选手已在名单当中。不过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男单亚军的陈龙，获得男双亚军的李俊慧、刘雨辰，获得混双亚军的郑思维、黄雅琼并没有随队出征。作为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双料混双冠军，王懿律、黄东萍这次作为一号组合出战苏迪曼杯。王懿律说，比赛很密集，他们也会做出及时的调整，为中国队捍卫混双这一分。 这比赛一个接一个，确实也是这次苏威包括亚琼跟思维都不去，其实我们作为主力的混双可能压力也比较大，大家对我们冲击的心态会更强，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还是要调整好心态，调整好身体。而且苏迪曼杯这么重要的比赛，我跟东平的任务想法就是一定会捍卫住混双这一分吧。 由于接连在两次大赛中都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雅思组合，所以很多人都说王懿律、黄东平已经是世界最佳的混双搭档。对此王懿律表示， 他们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好的混双吧。作为我们来说，其实他们是被动的一方，我们是一直在作为我们世界第二名，排名第二怎么样，是在冲击他们，所以说我们的姿态放得更低，我们还是要再继续向他们学习。然后包括他们是我们一直有我们的目标，所以说才有我们每天努力训练。 密集的赛程让中国队的球员几乎没有任何的喘息，甚至都不能和家人过一个中秋节。女单奥运冠军陈雨菲表示，其实这样的生活早已经习惯了。 其实也习惯了吧，因为虽然中秋是团圆的日子，但是从小开始练羽毛球到现在，其实中秋节在家就是在一起过的都不是，就是基本没有，所以我觉得也都习惯了，就是当做一个平常的日子，然后发条祝福这样吧。 在中秋节到来的时候，陈雨菲也代表中国羽毛球队给大家送上了祝福。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吧，然后一个是中秋节快乐，然后还有就是希望注意身体，对。 今年夏季，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美国，导致美国国内的疫情升温。即便美国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仍无济于事，使美国维持严格的入境限制。美国白宫周一宣布呢，自11月份开始将会放宽中国、印度、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等共33个国家的入境限制。上述国家的旅客需要完全的接种疫苗，出行前三天内进行核酸检测，且取得未感染新冠病毒的证明之后，就可以入境美国。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说，当天比尔姆国立大学发生的枪击事件是遇害者家庭和国家的悲剧，俄执法机构将尽一切努力查明事件原因。俄罗斯比尔姆国立大学昨天发生了枪击事件，枪手现在已经被拘。俄罗斯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事件呢共造成了6人死亡，24人受伤。普京表示，政府将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为枪击事件遇害者的家属和受伤的人员提供帮助。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03，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了2,2,839,4,572例，较前一天增加了453,600例，死亡病例增加了7,287例，达到了4,690,086例。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37年9月21号，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今日红军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1949年9月21号到30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 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我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白天的风力和气温，另一个是夜间赏月期间的天气。首先呢，今天上午呢都是在北风控制下，所以晴朗少云，能见度呢都在30公里以上。目前呢，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山区阵风大多是在4-5级，局地达到6级。预计中午到下午15时前后呢，山区的最大阵风有6-7级，所以出行山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风。平原地区呢是以3-4级的风为主，中午前后呢短时阵风可以达到5级，到傍晚前后风力就逐渐减弱了。气温的情况是这样，那么今天由于大气这个辐射增温作用比较明显，所以气温上升速度很快。目前呢，城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4度到26度，午后呢还可以上升2度左右，所以这个气温是比前两天有明显的回升，适宜大家外出。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夜间的天气。今天夜间呢仍然是晴天，大气透明度很好，风力也不大，适宜大家赏月。需要注意的就是入夜之后气温下降快，夜间20点到00点这个气温预计是在19度到15度，体感偏凉，所以户外赏月或者有其他活动呢，大家还是要多加件外套，别着凉了。另外呢，目前山区还是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中，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天气就是这样。 好的，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再见。 再见。 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4.0，基本畅通。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呢，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套又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北京，我爱你，北京。 连你岁月的底蕴，世上的面容，多少颗心藏。 城市的前